心，痛心，痛恨，在荆棘之中烧我心。空虚的声音嘲笑里逼近，寂寞再加深加阔一切裂痕，为这段好戏滴满泪痕，仍然是这样逼真。夜静谁赠你诱惑的吻，为我负我的分内责任，天使让包装美好爱情，竟会是魔鬼化身。我当初交出一片